欢听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音乐感动心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现在是23点01分，我们又准时相约啦。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，就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。哎呀，一周没见，应该说是几天没见哈。今天又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周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虽然说我们有2天的周末时光，但是呢，再相见的时候还是那样的亲切，就像老朋友一样。好了，新的一周呢，照例在周一的夜晚要给大家加油打气。不过呢，今天晚上我们也是有一个有一点点扎心的话题哈，那就是终究没能和最爱的他结婚。哎呀，这个说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揪心啊，就是那种满满的错过和遗憾。当然也征集大家的故事，如果不方便说是自己的故事呢，也可以把它写成我有一个朋友系列，或者匿名都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段经历，有这样的一个人，那现如今你想对他说什么呢？也可以跟我来互动。当然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么你对于自己的人生，往后余生和你一起走过的这个人是会凑合将就，还是非他不可呢？好啦，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吧，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另外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啦。来吧，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。10年前第一次跟你说晚安，而我激动地失眠了一整晚。10年后的今天再跟你说晚安，我不再失眠，但是你的头压得我的胳膊有点酸。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，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，你的追求着，你的坎坷，我开的车。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。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，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。互相折磨到白头， 中，感情又痛又相守。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，谁能逼我将就？你问我为什么总有人比你更合适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，可没选择方式。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 不将就，来自李荣浩今晚的开场歌曲。这首歌让我觉得，想要得到一段爱情，那你必须要付出和坚持，即便呢这个人可能刚开始并不属于你，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坚持，他还对你有感觉，那一切都是可以反转的。我最喜欢歌曲里面的一句歌词，你一出现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。哇，这简直是太适合表白的情话了，大家请拿小本本记下来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的话题有一点点的扎心，就是最终还是没有和最爱的人结婚。但是呢今天晚上的歌曲却不完全都是这种非常怎么说呢，就让人觉得很遗憾啊，或者是很伤感的歌。而且反过来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比较让人坚定的向往的歌曲。看到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猜说啊，不会今天晚上有什么什么歌吧，只能说目前可能大家猜到的我还真的没有。不过呢我们的逢时播报正在进行当中，哇，这个点赞数涨得很快哈。我现在第一波逢时播报10万的时候已经过了，现在是15万加，那排名在点赞助力榜第一位的依旧是我们的不羁之士。

成全来自奶茶刘若英。奶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，但是他的歌呢，每当放出来，尤其是经典的那几首，还是可以全程跟唱。刚才我也是闭麦全程跟唱了一下，发现很爽。这首歌唤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，当然呢，我们聊天室里面真的太过热烈，导致我错过了逢二十、逢三十的播报，现在是四十而已，四十不惑。好，我们的逢十播报乘以四啊，现在是47,762，现在已经是48万了。我的天，马上就要逢五十播报。看来我这个逢十播报呢，有的时候可能放歌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突破了一个10万点赞。谢谢谢谢我们点赞的数据组的精灵们，有你们，我们的数据真的会非常的可观。谢谢。当然呢，今天晚上大家的互动质量也很高，那也可以精选出很多很多的留言，就是虽然说话题呢是有一点这个略带伤感，终究没能和最爱的人结婚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没有结婚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想想未来你将要就是说将要和你结婚的这个人，你是选最爱的呢，是必须要爱，没有爱就不能结婚，还是说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只要我不讨厌他，其他的条件或者说其他方面都合适，我就可以和他结婚呢？都可以来跟我互动，在听听 FM 聊天室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或者是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端来看直播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。让我看看此刻的你正在用什么方式来收听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走心继续，错位时空，来自艾辰。人生出场顺序很重要，有的时候错过就是一辈子。 刚拍观众的电影，直到散场时突然亮起灯，怎么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型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，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，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，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，那么任性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，可如梦初醒半个两手空空，心也空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是否看过同样风景，想扰乱时差留在错位时空中，没理言谁来安慰怀疑心情，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，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，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，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，我不想听。我吹过你吹过的 错位时空，来自艾辰。这首歌确实也很走心哈。如果你要是有故事，那么听到它，我想你可能心里会很难过吧。但是呢，午夜情歌会给你温暖的，不会让你以悲伤作为一天的结束。无名说，你最爱的人不一定是最合适你的，相爱和相守是两件事。翟说，道道，你今天的歌真的是太扎心了哦。没有没有，你期待一下，下半段其实还会有比较温暖的歌曲的。继续逢时播报啊，刚才40不惑，现在是50了啊，已经马上就要60了，所以我还是要播报一次，继续感谢我们的数据组。不过呢，说到今天的话题，刚才我收到了一个匿名的留言，就不报他的名字了。他说，那天晚上你前女友来找你，在楼梯口我和她吵了起来，晚上10点她要你送她回宾馆，我和你说你出门我们就分手，但你仍然换好了衣服，我光着脚哭着跑出去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后来在雨里面相遇，你给她撑着伞提着包，我和她吵的勇气来源于我觉得你爱我，但看着你的眼睛里我湿透的样子，留下的只有心酸和狼狈。现在我冷静下来了，我想对你说，你不值得再见。是的，他不值得。一个不为你撑伞的人，那你又何必要为他淋雨呢？来听这首最最最难忘回忆。 你会走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只是人走好高骛远，喜欢一点新鲜，忘记了过去的变迁。陪伴是最长情告白，可现在匆忙的人世间，经历几次了解，原谅我轻狂的伤害过你的从前。最最最难忘回忆是与你，最最最最后一吻的距离，抹不去所有的关系，眼神里的默契却不及，掩饰不住的冷冰。最最最难忘的人就是你，最最最最后一次用全力，想用尽全身的力气来挽救这份感情，却不及伤害过你的从前。

上半段听到的那首歌就是叫做《最最最难忘回忆》。我还说，我说哎，为什么四首歌都没有放完？后来发现哦，原来是加了一个两分多钟的歌曲，所以呢会觉得稍微时间有一点紧凑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下半段我们继续今晚的走心歌单。今晚的话题有一点点的伤感，就是终究没能和最爱的人结婚。当然现在在听午夜情歌的朋友当中，有很多家庭很幸福的朋友，也有很多未婚单身的朋友，他们过得也很幸福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，那刚才呢也出了一个灵魂拷问，就是将来你准备要走进婚姻殿堂和你携手走过余生的这个人，你一定要找爱你的呢，还是说要找其他各个方面综合来讲都合适你也并不讨厌的呢？这个问题其实还比较尖锐，其实看到了大家的讨论啊，在聊天室里面就说相爱和相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其实在我看来，相爱是相守的前提，那么不一定这个和你相守的人是你最爱的，但是你一定对他有爱。因为如果没有爱，那么这个婚姻存续的关系可能不会长久。刚才看到抖音上面萤火虫说，如果没能和爱的人结婚，就成全对方，也放过自己，扎心也就过一阵子，一切都会好。是的，时间可以抚平一切。无名是大萌粉也说，他说我觉得不一定最爱的那个人才能够相守。是的，如果能够跟最爱的人结婚，那这一辈子我觉得是一种幸运。就像这首歌，今晚我们的盲盒，看看谁能够第一个猜对它并获得今晚的限定盲盒。 我爱上这城市纷纷扰扰的相遇，爱上重复俗气又沉重的春天，爱上承受这一切又粉碎的决心。 定会遇见我，会教你语言变得活，会腾出一个手掌，把还有火星的灰烬接住，而我也比沦陷为千万人为你一个藏的其中一个，把本就不多的归属感抛出去。 今晚的盲盒，我们的固定音乐盲盒还是被猜出来了。其实这首歌呢有一点点迷幻的色彩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歌手，没错，是金玟岐带来的一首你注定会遇见我。哎，这个名字让我听起来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恭喜像山外有山啊、棉花糖啊、还有塔克啊以及泪落心田都答对了。我看第一个答出来的依然是山外有山，很棒棒。嗯，现在我依然可以逢时播报啊，现在是603710个赞，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，尤其感谢排名在点赞助力榜第一位的不羁之士。现在基本上呢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领域，比如说点赞的领域，然后还有这个盲盒猜歌的领域，一定会有一些佼佼者。基本上呢我都已经验收了大家的 ID。现在点赞助力榜前三名啊，我们还是播报一下，第一名不羁之士，第二名深海鱼儿，第三名一飞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点赞的朋友。来吧，今天晚上的精选留言也很多。彬彬有礼，他说阴差阳错的没能结婚的，那必定是缘分不够吧，我永远这样认为。这个我很有同感，就有一句话说，真正的爱情是打不散的，能够分开的也可能不是你的真爱。可能听起来有一点点绝对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，我还是认为这是对的。冥冥当中缘分，就比如说可能一个人他会跟很多人有缘，就像擦肩而过，我们每天都会去偶遇很多人，能够走进你生命当中成为你风景的也有很多。可是呢，你就像是一辆列车，最终你驶向的终点会停留在哪一站，这个还真的不一定。所以珍惜眼前人很重要。有一个31岁的姑娘发来了这样的一段话，她说31岁未婚的老姑娘真的是很有感触。有一首歌她特别喜欢，就是莫文蔚《我的自由是》。因为呢有一句歌词是用我的放肆爱特别的你，她说现在的男朋友比她小4岁，而且两家家庭的贫富差距很大，她顶住所有的压力一直坚持在一起。她说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结果，但如果我们能够结婚，婚礼那天这首歌一定是我的背景音乐。那就让你提前感受一下吧，莫文蔚，我的自由是。 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，奇怪逻辑，有太多仙女跳得小不爱你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用我的方式演我的故事。呼吸 掩饰快乐在呼吸，感觉好充实。最阳的美食园的金盘橘子，我的衣服是我的随身喜剧，星星吻你是我爱你的语气，每一天有意义。他的心我会觉得好，听起来有点骄傲，但不想可以渺小。他我心我会找得到，不需要谁来叫好。梦是感情岛，不准往后掉，只能往前跑，下一秒就像预告，出乎意料，都猜不到也停不了。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心里逃离下不为例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太多周期嫌弃预期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调皮不合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，啊，我信我会做得好，听起来有点骄傲，但不想刻意渺小。心我会找得到，不需要谁来叫好。梦是单行道，不准往后掉，只能往前跑，下一秒就像预告，出乎意料，都猜不到也停不了。有太多周期嫌弃预期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由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，最自由方式和你靠近，有我的自由是有些明天的心像飞在大海里，我想我再回不去，没有你的日子，生命要有你，才会有我专注的表情。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心里条理下不为例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太多周期嫌弃预期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由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嫌弃挑剔下不为例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太多周期嫌弃预期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有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，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。 莫文蔚的一首歌 Alive， 我的自由是。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日本的一个早期一个歌手的歌曲，那首歌非常的有名，但是呢它的日文名字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。它的那首歌曲是01年出的。然后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未闻花名，没错，如果你看过这部日本动漫的话会对这首歌很熟悉。而且呢因为它的那首歌的 OP 用的就是这首歌的原版，但是未闻花名是2011年，而莫文蔚的这首歌是2007年。所以呢 其实并不是并不冲突。泰克说，道道姐这次想点首许茹芸的一首冷门歌曲《枫糖早餐》，这首歌不是很走心，会有点甜哦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。好，你的订单我已经收到啦，今天接到了三份订单，我想可以在72小时之内跟大家来发货，那记得到时候签收吧。你看是不是，我说了今晚的歌曲并不一定全是伤感的。好啦，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。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快2年了，有一天他带我回家见了他爸妈，吃了一顿饭，但是饭后他妈妈把我单独叫了出去，他告诉我，我跟他是不可能在一起到结婚的。我问为什么，他妈妈说，因为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。呵呵，好吧，我懂了。这顿饭回到家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决定不再跟他联系。从那以后，我跟他没有再联系了。他发消息，我几乎很少回。他打电话，我也没接。就这个样子，我们彼此对彼此的感情越来越淡。可是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忘不掉他。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，我想他娶我，可是这好像也不现实吧。我想说，你有点太冲动了，为什么不跟你的男朋友商量一下呢？他知道他妈妈跟你单独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想不要因为一时赌气而错失幸福，否则当你觉得遗憾的时候，只会后悔自己当初不够坚持。来吧，还是那句话，真爱是不会被打散的，但是看你怎么样去为这份爱情付出你的坚定。来听一首《我很好》送给你吧。 下雪，我不知道了，就算再寒冷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想和你那么远都能在一起，你的地球的另一面，我怎么告诉你，草地好想走着你，我的心奇怪的伤心着，酸酸的眼睛看不到未来，but I'm fine

却又就没有办法去抓住和挽留的这样一种情感。唯一说了，各自安好，下一个更好，没有祝福的婚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两个人相爱，即便刚开始得不到祝福，不被看好，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过得越来越好，时间也会慢慢的改掉别人对你们的这些偏见。但如果要是你们自己都不坚持的话，那谁来和你去对抗全世界呢？不论如何，有没有跟最爱的人错过，我只希望在听的所有的精灵们，生活都能够幸福，身边的那个人都是有爱的，相伴的，可以携手一直到老的。最后一首歌，听一点吧，林俊杰，你要的不是我。午夜情歌，明天见，晚安。 怎么能忘？时间多长？你快乐吗？想代替你回答。你知道吗？走了好远，我才能去面对这份牵挂。沉默伤悲，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。